那个 overhead 有没有那个投影仪啊？他说没有，没有，我就不用带 PPT 了，是吧？就因为有时候呢，有图文呢是有，特别是那个图呢，还是给大家一点点，一点点直观。但是现在以后这个可以解决。现在在小米上面的，像这个这是一个技术，你这个以后再说吧。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到我在哪个层面上来对待这个我的义务的问题啊，跟大家没关系。对待我的义务的问题，说我要准备一个 PPT 没投影，这个都带了没用是吧？其实我还是带着在我的手机里面。这个人文主义呢是起源于希腊，这个当时在希腊有一句著名的话，我跟大家讲过，叫做人是万物的尺度，比我高的比我矮的要用我来量，要用人来量。人量完的结果没有比人高的，所以人就是宇宙中最当中，人是宇宙最高的。在基督教被罗马承认以前，罗马是继承了希腊的看法，人是宇宙中最高的。人是宇宙中最高的，有两个后果。第一，一切荣耀属于谁啊？ 人。 人。一切灾难谁干的？ 人。 人。当荣耀不能兑现的时候，可以兑现的什么呀？灾难。 灾难。 你们今天去吉伦特狗广场。给人描绘了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就是说人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人提出的观点，人提出的想法，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做去，一定是最美好的。法国革命证伪了人文主义。你们今天去的吉伦特广场，吉伦特在跟商业派相比，它已经是雅各宾俱乐部里面的相对的这个走资派，这个相对的温和的保守的右翼，但是依然就像这个49年以后的共产党那样，依然活不下来。法国革命证明，在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兰西这个启蒙运动所标榜的人文主义，不能够给人类带来所想象的美好，而且这一点在中国北朝鲜苏联被再次的验证了。就谁要想行法国大革命的这一套，带来的后果只能比法国大革命更严重，而不是更美好。谁能举个例子反驳我吗？就像刚才我说人权优势一样，是吧？ 我们反正都反驳不了，我也不反驳。 你说哪个国家我走的避免了法国大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搞得更好？实际上有一个孤立吗？有一个例子吗？ 有吗？ 你想吗？大家随便想，随便想，随便想。所以，人文主义认为，人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规则。人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规则吗？有吗？人没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规则，人只能发现规则，没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规则。美国之前会有，我最近有篇文章，就是评那个美国制度根据，就是美国和法国，我今天说了两句，私下说了两句，有很大的区别。美国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美国还没看到法国大革命，但是他看到了启蒙运动，他决定学3500年以前的旧约，而不学摩西，不学卢梭的这一套和法国大革命的这一套。卢梭主张的是人民主权，美国宪法否定的什么呀？人民主权，说在美国的立宪者那里，这个民主是个贬义词。那时候还没有代议民主，所以美国的制宪者总是按照在处死苏格拉底的这个叫做绝对民主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绝对民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近也被重复了，就是谁是宇宙的主宰，谁是宇宙的主权者。按照人文主义，人是宇宙的 主宰，多数人通过民主是人类的主宰，这话成立吗？谁是宇宙的主宰？人吗？ 应该是。 是环境都是破坏。好，万国的命运，君王的命运，谁主宰？人民主宰吗？人民能主宰习？私下说话，你这个别播了行吗？习修改宪法延长任期吗？你学圣经，扫罗的故事听说过吗？扫罗当了皇帝之后，他就特别想把他的皇位传给他的儿子，叫约拿丹。约拿丹是大卫的好朋友，但是上帝决定把这个统治权给大卫，而不是给约拿丹。可是呢，扫罗不服，最后证明怎么样？万国的命运，君主的命在谁的手里啊？是在君主的手里，是在人民的手里，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主权者手里啊？法国人认为人的主法人是认为人是宇宙的主权者，但是美国革命认为神才是宇宙的主权者，他们做的一切要合乎神的心意，神才把这个权利给他们。这一次这两天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讲讲得很清楚，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不相信，这后面是我说的，不相信有人组成的政府，我们相信上帝。所以美国的议员说，我们不相信人的主权，我们相信 We trust in God， 我们相信人的主权。所以美国和法国这一套是完全相反的两套，但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区分这一点。法国人相信，就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充满冲突的塔，有橄榄枝，有权杖，是吧？法国人这个沿袭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但是圣经认为神是宇宙的主宰，神让谁当王谁就当王，神让哪个国家兴旺就兴旺。但是神是任性的吗？不是，神不是任性的，神是按照事先写好的约定。这个约定什么呢？是十诫。十诫。 十诫。 所以你看，十诫，奉行十诫的国家没有不兴旺的，挑战十诫的国家在灾难伴随着。以色列的历史也是这样，以色列的历史是由背叛十诫写成的，以色列的兴旺是由顺应十诫写成的。我们先告一段落行吗？ 好。前的雕像下，我就问了青年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文主义它的影响。就我们说到人文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好像还是从正面的评价多一些啊。但是实际上它的影响是不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人文主义跟这个斯大林比，跟希特勒比，跟毛泽东比，具有极大的这个正面的意义。但是它的正面意义只是回到了这个胡，在中国回到了胡适。在法国回到了更早的一个人叫伏尔泰的这个层面上，但是他们不论他们当时保留的多么美好，他们打开了通向地狱的大门，就像你们在法国今天看到的一样，在中国看到了。我们上一次去腾冲有个地方叫什么和顺， 就是和顺乡的 和顺乡的一个 华侨集资的。 这个里面写的一切都是一个美好的，但是他们通向的是最丑陋的现实，这个现实和他们的美好是如此的不和谐的共同陈列的，可以这么说吧。我跟他们讲，我跟谁说忘了，说新华社。什么叫新华社？新的就是好的，这是法兰西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共产党的根本的精神是从法国学来的。你反驳我，反驳我，反驳我，反驳我，不说这些都被这 是共产主义的来源之一， 主要来源， 重要 来源，重要来源啊！ 我那天我那跟浩文老师讲过，我举了几个例子，叫普通青年、进步青年是吧？革命青年是吧？我说我啊，落后青年是吧？我是。 我说丁丁老师，您是落后青年，您跟普通青年都不是。 就共产主，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的共同性，共产主义比人文主义对着实际而来的，可以这么说吧，是吧？不可，第一要信一个神，是吧？ 人类社会是进步的。 啊，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就是我就为什么要说举美国的例子呢？说举美国的例子证明人类社会不是进步的，因为美国奉行的准则、奉行的原理是3500年以前的原理，今天，就是说你美国今天如果背一个3500年以前的原理，美国马上就走向衰落；如果回到3500年以前的原理，马上就兴旺。 理想的社会。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当今世界的这个其实可以说困扰之一，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所谓我们接受的教育啊，就是人类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啊，然后呢马克思又进一步告诉我们，历史其实是历史唯物主义吧，从低级到高级，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啊。然后呢，想象了很多东西，想象了很多东西。 老师，这个上是有一个朋友问我，我先从这开始说，该隐杀了亚伯，你读英文圣经是吧？为什么上帝没有处死该隐，还在该隐的额头上做了一个记号，说没有人可以杀该隐？知道这一段吗？ 知道这一段吗？ 那 上帝做的好多事情我们 好，那不难理解。我说有人问这个问题，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哈？上帝，这是跟为什么这个跟人文主义有关系？人文主义认为人的道德力是由人为自己发明的。人可以无限从第一时间开始为自己制定道德力，然后呢还可以不断的更改，这是人文主义的看法。但是神本主义这不是这个看法，说道德律是由上帝为人写的，没有一条可以更改，永远不会改变。那么该隐，上帝认为他杀人错了，但是并没有惩罚他，为什么？上帝做了两件事情，这跟人文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神把道德律写在人的心里面，但是跟人没有约定。跟人没有约定，说没有说你违反这道德你会什么后果，那人就违反了。第一个违反的就是 Cain， 就是该隐。那上帝说，上帝没法惩罚他。我知道你干了一件坏事，但是我们时间没有约定好，干了坏事会有什么后果？上帝如何惩罚他？你没有规则可以援引，我们都知道杀人不好，没有规则可以援引，所以怎么样？是上帝就不能惩罚他。上帝不仅惩罚他，还让他继续活着的。上帝吸取的教训，到摩西那儿开始说，不行，我仅仅把道德律写在人心里面不行，我还必须有法则。才有了世界，所以法律是从约开始的。这个地方我先认住啊，说人文主义不是，人文主义说道德律是我自己写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今天看 Me Too 事件啊， Me Too 事件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有吗？ 没有一个 基督 徒， 没有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不，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困扰。为什么是一个困扰呢？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困扰呢？这些困扰在狗心里有吗？在动物心里有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在动物心里面写这个道德律，在人心里写了。所以中国现在在道德律的意义上，中国处于前摩西时代，就是说我写给你了，我没有跟你约定如何惩罚你，所以犯了也就犯了，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审判 MeToo 的这些人呢？大家都认为自己心里有个道德律，这个道德律，这个道德律呢，是写在每个人心里的。据说，包括共产党都知道，为什么他揭露一个官员的丑陋什么，他会讲这些事情？共产党信基督吗？不信。他为什么要写呢？因为这个道德律已经被写到了每个人的心上了。就是当你拿这一点来攻击你的对手的时候，说攻击薄熙来，你这个人生活都腐烂。而薄熙来的确是个坏人，但共产党也不是基督徒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德律已经被写在人心里了。那么人文主义什么呢？人文主义否定这一点。人文主义说人替自己写道德律，而且是开放的。这个就是在今天美国的争论，说要不要同性恋。啊，就是人文主义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可以要不断的重写自己的道德律。这个神本主义认为，或者基督教人文主义说，人的道德律是永恒的，就这十条你一条都不能改写。这就是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或者叫基督教的对立。对立 世俗的人文主义， 就是世俗主义认为人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发现，可以找到，可以制定我们的道德原理，但是基督教认为这不可能，一切都被事先的写在你的心里了，只是后来通过的约定来不来实现。就咱们为什么美国成功，美国的建国者们续了摩西和神的约，所以美国成为新以色列，上帝认可他们为新的选民。 你说这个事情，就是我看的，就是给否定基督教，他们在挣扎，就是那400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年代。 如信啊，中国社科院的前副院长，对对对。 那俊英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法国启蒙运动它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巨大碰撞， 是世俗人文主义的形状。他们认为人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规则，给自己制定道德律，人没有这个能力。人法国大革命认为，你们今天在看到有多少金灯灯人被处死就看到了，然后我们上一次去以色列看到了法国人用多大的理，德国人用多么理性的措施来处置犹太人。所以人文主义认为人靠自己的理性可以找到自己道德律，但是圣经认为靠自己的理性根本找不着。反复证明了，被法国证明了，被纳粹证明了，被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证明了，人类没有能力为自己找到自己道德律。就像蜜蜂一样，就像蚂蚁一样，说蜜蜂吧，说蚂蚁都一样的，蜜蜂和蚂蚁都是一个高度严密的一个社会，蚂蚁和蜜蜂没法为自己找到自己的这个规则，他们只能怎么样？他们只能服从规则。那些不服从蚂蚁规则的人的蚂蚁和不服从蜜蜂规则的蜜蜂，当场或者很快就死掉了，然后只剩下那些继续服从这个规则的人。就地球如果不服从地球围绕贵阳运转的轨道，大家马上死掉了，因为太冷或者太热。 当然，在军舰我有一条不理解，其实他说不那么黑暗的时候呢，举了很多例子。他说意思说当时很多那个基督教里边就是神学院的人。其实也研究很多这种所谓是异教的东西，他们也并不完全排斥异教，不是说我们现在学到就是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我们读到的中世纪，那就异教就是都处死，对吧？你要是异教徒的话就处死。 有两个概念都是在基督教提出来的，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佛教永远不会来提宗教自由与宗教宽容的，这个伊斯兰教也不会提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看颠覆性的东西。 是看了， 所以你们企业家是不是按照3500年前的韩然照？ 我是真是十几天以前才看那个书，我原来一直，以前我们的概念很简单嘛， 就 是吧？ 就 法西希腊、罗马， 我看到， 对吧？ 瞄一眼就知道。 所谓古典，西方的所有东西都从希腊、罗马来的，后来呢，因为基督教了，所以黑暗的中世纪1000年，然后到文艺复兴，对吧？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完了以后，就是英国、法国，这其实就启蒙运动了，然后就这边法国大革命，那边早点那个光荣革命，对吧？其实告诉我们就后来就是总结出这个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嘛，对吧？什么黑格尔哲学的，这个那个。亚当斯密的劳动啊，对啊，然后欧文的科学社会主义， 空想 社会主义啊，对，空想社会主义， 其实 三大来 源，其实的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 这是我觉得是跟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他这个是他就认为进化论，我觉得是两个东西是互相激励的产生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流行的理论， 在中文卖这个， 在本质上，但本质上是认为人能解决一些问题，这本质上是这样的。就如果是不是说人能解决的话，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无所不能，可以神很多东西都做，因为。法国启蒙运动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神有很多毛病嘛，对吧？ 教会很多毛病， 教会很多毛病，教会腐败，对吧？一大堆东西，对吧？ 有人的地方就是腐败， 所以 是吧？ 他们就 寺庙里面有腐败一样。 他们其实就我们说的时候是说这个那些启蒙运动的人更早一点，文艺复兴的人都是反对那个宗教。马克思的说法就是枷锁对人的束缚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以前的学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但是他那个书啊，那个书那给就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一个异教精神。 就是说 他们就是逢教必反， 其实 伏尔泰他们那个时候 启蒙运动是瞎扯， 对，不，他还没那么说，这是军军的结论， 不是， 不，我看的书里边还没那么说，他们是说就是讨论，他只是说给子说过去千年其实也有讨论，然后文艺复兴的时候也有讨论。啊，只不过就是到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彻底否定宗教，但他们是有选择性的那个阐述历史，过去他们那时候1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 百科全书派就 啊，对，狄德罗， 属于重伤主义， 对， 嗯、 不，那是很正常，兄弟，他把神打倒了以后，那， 我说应该像这样，就是像这样来理解啊。我完全赞同刘君林老师讲的这些观点，一点都没问题。他看问题的这种深度，特别是从神学和这个基督教文明这个维度来看这个西方的文明，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独有的一个视角，这是非常对的。我只是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讲问题要从1到10，不能从9到10，说从1到10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承认启蒙运动作为人类文明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它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个是要存在的。因为我们只有肯定了这个前提，才能够回到刘君林先生所讲的这个角度上面来。前面这个是，后面这个它就不存在哈。我担心的是，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去看到这个对启蒙运动批判的这么一个角度的话，我们会忽略到 就启蒙运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一个维度。它启蒙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牛顿的这个论文的发表啊。 万有引力。 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以及牛顿对宇宙世界的这种完美的描写，它使当时欧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得到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启发。这些人认为，如果牛顿能够用这种美好的秩序来描述一个现实的物理世界，人类其实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描述人类的一个人文世界。哎，人文世界。它发展有一个这么一个背影，一个底色，就是牛顿给大家带来的人类的一种强大的这种自信心。可以说这种自信心它是很膨胀的，是非常膨胀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去描述一种现实的社会的秩序，来描述这种秩序。整个欧洲的思想家、哲学家，当然，他们都在努力的去描述，他们受到牛顿的启发。 还有什么现在宇宙真理是吧？今天的宇宙真理是吧？ 因为牛顿发现的是人类自然的一种规律，他们认为人有能力去发现社会的规律，对，去社会的规律，所以这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欧洲的整个思想家他们团结起来。就在这个角度去做一个努力，我觉得启蒙运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努力啊。这个努力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理性主义。刚才这个小凤说理性主义啊，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它的英文单词是 element， 就是用光芒，用这种光芒去照耀世界，哎，用理性和思想的光芒去照耀世界啊。对，笛卡尔他就笛卡尔开始嘛，他从怀疑主义开始嘛，我是故我在嘛，是吧？这是我说的一个背景。顿，他对宇宙规律的发现对人类的鼓舞，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由于马丁诺德的宗教改革所推行的这个从1556年开始的这个宗教改革，到这个时候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那么马丁诺德的宗教改革，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口号，就叫唯独圣经、唯独信仰、唯独恩典。他这个口号在当时来讲是，说实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深入人心，特别是去揭露这种中世纪的这个宗教的腐败啊，罗马教廷的腐败，这个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口号。 这就是官僚机构嘛。 对， 天主教的官僚机构。 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它也有个负面的东西。这个负面的东西就是说，因为这种唯独，你既然唯独，那就排斥了人的思考，它对理性是一种压制。所以为了对这个东西做一个矫正，能够做一种颠覆，所以人类开始强调自己理性主义的这种东西。所以在这两个背景之下，一个是牛顿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和人们对宗教改革那种唯独的那种前现主义的一种矫正，所以启蒙运动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应当承认启蒙运动它的确是对人类的文明是有贡献的，你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对的。事实上启蒙运动它出现了两个星光灿烂的群体，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就是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星光灿烂的群体就是以这个罗克他们这一帮人为代表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所以这两个群体的兴起应该说是人类啊，当然所有这些都在里面啊，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人类文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但是所有东西它只要走向极端就有问题。启蒙运动一个最重要的极端就是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就是这个，就我们回到刘俊宁刚才所讲的问题，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就是用人来取代上帝。他人的这种狂妄和人的僭越就在于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是可以去 取代上帝的床位，他要用一个理性的圣经去取代一个这个启示的圣经，理性去取代上帝的这种这个启示啊和上帝的这种。 所以启蒙运动到最后都是无神论者了。 对了，所以启蒙运动你看说，对，启蒙运动从怀疑主义，从怀疑主义到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最后就到无神论，到大百科全书派，就一直到打倒上帝，所以他走的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边沁的，就是边沁，对，一个他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人类社会其实是可以通过理性来构建的一个对象，这个思想一出现，那就不得了，就把人的这种理性弘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取代了上帝的这个设计。小华你说的很对，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所产生的，就是社会是 这两天悟出来的。我是看那本书，我因为对我很大的颠覆，我原来说实在啊，我原来的概念就是启蒙运动是很进步的，对吧，文艺复兴啊什么，原来都是我们 有进步的一面，你完全否定它， 原来 一点进步意义都没有是不对的。 我现在还是有一条没完全，就是你刚才其实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这个确实应该说宗教确实阻碍了一些东西的发展，不管是 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是上帝这个阻碍的，还是说是教会阻碍的。当然就是说咱们就政治正确的话就可以说是教会阻碍的， 中介机构的问题， 中介机构的问题， 对， 上帝没有， 对， 上帝 中介机构在要拿差价，是赚差价。 这个我没完全能理解，因为确实那个年代确实是就有很多事情，就那个书写的最好的东西，他把那个时代很多东西，他对照说以前的那个整个这个历史，就希腊罗马的历史，他来写那个东西，所以他那个核心就是说是跟宗教之间的那个教会啊之间的那个东西，他也写到了那个科学的那个东西。其实我就觉得，就听你们一讲，就能很容易就把那个东西给拎出来。他那个书确实是，实在还有一本，还有一本跟现代性有关，他写了两本书。那个小子， 这段时间就刮目相看。 不是，我他妈前两天刚看的。 是。 同样的，参加这个阿拉善搞环保以前，我也老是很多概念，就觉得这个人定胜天吧，简单说就是人定胜天吧，人有什么东西解决不了啊？我们所有的人经常我问你说那个把沙漠变成绿洲，对吧？这人很多的。其实后来咱们还不是从那个角度来讲，咱们就跟科学家谈，科学家其实已经告诉我了，说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你能减缓就不错了。 那还是好科学家， 对，是好科学家， 是好科学家。 那是，那么就是说，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气候变化的事， 真的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 社会主义说的全部靠谱。 不，不是说社会主义，现在就是全球，也是法国最厉害。 当然 也是法国最法国最厉害，法国是坚决维护气候变化，所以巴黎协定嘛，对吧？只有英国其实也是耿耿而已， 英国有两派， 英国耿耿而已， 法国还最爱狗，法国女人最爱狗， 那个 狗的 美国人 的牌， 美国人最直截了当，美国人说 美国共和党也敢辛苦啊， 美国人说你那个气候变化那两度你怎么算出来的，这是法国科学家牵头做了 2007年吧，得的诺贝尔和平奖。 小黄，我把我的话说完好吧。我刚才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承认启蒙运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第二句话，回到刘君宁先生，我们必须要批判启蒙运动。所以小凤说，陈老师，你要给我的这个报道给一个主题，我这个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批判。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角度上，从法国回到中国去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就白来了。一定要批判启蒙运动，为什么？就我刚才讲到的边沁，边沁的这种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通过人的理性可以构建的对象的这么一个思想，它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就是共产主义兴起。所有这种美好的愿望，什么平等啊，什么这个什么公平啊，什么正义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所有这些都是通向了地狱。最美好的理念往往都通向了地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因为其实人类社会的这种秩序，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在出发之前，包括我啊、君宁啊和罗丹都在推荐那本书，就是《美国秩序的根基》。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相当好的一本书。就是如果说我们停留在对启蒙运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一个维度上回到中国去，那我们是失败的，我们的旅行是失败的。我们要到一个什么维度呢？我们就是要回到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不可能取代神的意志，人不可能取代上帝的秩序，人的秩序，人的理性秩序不可能取代上帝的秩序，这是整个核心。所以我们第一步进入到法国，我们来做这种旅行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基于承认了启蒙运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一个角度，我们来考察它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这个角度，我们是失败的。我们一定要再向前，就是对启蒙运动的这种批判。那么启蒙运动批判从哪个角度来批判呢？就启蒙运动它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最后都是无神论和对上帝的否定，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上帝的权威，所以它必然是人类和带来灾难。这个灾难从伯克开始第一天他就开始预计到了，实践证明了伯克的预见，就是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是人类最伟大的预见之一，就是伯克的预见是特别了不起的。他从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维度，从卢梭的这些思想，就必然的由他预见到法国将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灾难，结果事实刚好被他预见到，就是法国出现了大革命。这个大革命其实是沿着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轨迹，它一个必然的结果。伏尔泰的思想，卢梭的思想，卢梭直接就是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然后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的学生，卢梭的所有理念都由罗伯斯庇尔来实践了，结果他把法国带至了流血、血腥、这个屠杀、暴力，然后这个悲剧，人类的悲剧。就雅各宾派基本上都是在实践卢梭的这种思想，所以我在这个今天早上写这个那个的时候，我就说过，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一组人物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的去分辨的，伏尔泰、卢梭、伯克和庞根，像这些人物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的去辨别这些人物。其实，在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没有爆发之前的启蒙运动之前，伯克已经在和庞根在辩论，这是大争论啊，就是大争论。那么我们再把它推而广之，其实就是英美传统和大陆传统，就是法国传统这种抗衡，这种辩论。 耶路撒冷和雅典的争论。 对对对，一种延续。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两个法系的这个争论，就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大罗法系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这个叛逆法系，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和辩论。现在回过头来看，启蒙运动已经经过了一两百年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毫无疑问伯克是正确的， 英美传统政权，保守主义是政权。而中国，我们过去通过边沁的思想，通过收俄，把共产主义以及这个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把它引进了中国以后，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我是两句话：第一，我们要了解启蒙运动，我们要了解启蒙运动发展的整个轨迹，它为什么发生，它怎样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承认它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人类在认识历史上所做的这些努力，它的成效，我们要特别明确地提出来，就是有一种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的立场其实就是人和神的维度，就这两个维度。我们当启蒙运动把人的理性和人的能量夸大到无限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埋下了失败和导致这种崩溃的这种伏笔。对，那么有没有一种思想能够看出来，就非常清楚的就看出来，那就是以英美保守主义的这种传统，他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出来了。所以到美国离国的时候，其实这些人，美国离国最早的这个五月花号的这些人，他就是受法国这个在法国受到这个压制、受到打击的胡格洛派的这帮人，他们到了霍兰，然后他们坐船到了这个普斯茅斯，然后他们成为美国离国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两句话，我认为是两句话，可能就稍微我们完整一点吧，就是两句话。但是后面这一句呢，这个应该君宁说的更清楚一些，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嗯， 中国人为什么很容易接受就是过去描述那一套东西呢？起码人的理性，对吧？人能那个掌握自己的命运，啊，人能胜能战胜自然， 对 啊，人对为什么中国人很容易 没有信仰，就是 就是 不信。 最好的 那个，我觉得浩老师这个跟中国的就是儒家的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也有关。 嗯， 因为你那天有一天一讲，你说中国当时那个知识分子特别着急想改变，你忘了有一次你讲的那个，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跟中国两千多年的这传统也有关。 他在哪文明？ 早就法兰西启蒙了， 就 不相信。 就是为什么？ 小华。中国的儒家文明，它的核心是，它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彼岸，它是没有彼岸，它只有当下和彼岸，它没有彼岸，只有当下，没有彼岸，没有彼岸其实就是没有灵魂，没有超越，没有信仰。你看儒家它对人的所有的这个最高形态的描述，就是 天下大同， 楼，就是朱熹在编这个四经五书的时候，他特别把论语当中的一段拿出来编成了叫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整个知识分子最核心的最高的一个状态，就是修齐治平。 这个宋明理修说，宋明就是理性主义的思路， 就理性主义的， 就是跟又回到了法国这个， 对，就是理性主义，他只有当下，而且所有这些只有他的人而没有神， 他要为万事立规则，是吧？ 他只有人而没有神。你看 张苞， 这个修身也好，齐家也好，这个治国也好，平天也好，全部都是人的活动，而没有神的活动，只有当下而没有彼岸，只有理性而只有伦理而没有信仰。所以儒家的文明，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和法国的这个理性主义以及他的这种无神论，有特别强的亲和力，有特别强的亲和力， 而且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清晰的体现出来。 然后呢，就觉得在肯定他的基础上反对他，我不这么认为。 牡丹，我告诉你啊，启蒙运动的源头是怀疑主义。对，那么为了解决怀疑主义，他推出一条叫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为什么叫经验主义呢？就是我要通过我的试验来证明那些东西是不值得怀疑的。 就是刚才牛顿 有这一点推动了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你这不能否定吗？你这不能否定吗？ 这个就是科学主义的延续。 你不管是什么主义，它是不是人类文明呢？ 是人类的文明，但是呢，这个真的就是像那个，就是说， 我反对把整个启蒙运动否定的一无是处。 你要这样说的话，所以我要我的学的就是，那就是科学的反革命，你知道吗？然后你这样你说，那文化大革命它也造就了一大批当代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和伤痕文学的兴起啊，那你不能就 这是两， 你就去肯定它呀。 我 所以我还是觉得法兰西， 你这个就是 两不一样。你不能直接否定，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彻底否 定。并不是所有的异教都是坏的，比如说我看一本写的书啊，说希腊人对建筑的贡献。 那就是个反面贡献啊。 正面贡献、 啊。不，你不能说反面贡献。 那 个，那你不能说反面贡献。希腊、罗马的那些， 你这个观点太偏了。 我们说。还有很多地方，比如中国人对书法的贡献，这个在中国以外没有无效的，罗马人对法律的贡献，就是说，我讲为什么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人不是以 Me Too 为例啊、Me Too 为例的这些主体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依然在回应摩西的律法，证明好的东西被写，甚至被写在不信主的人心中，所有人的心中。不论你们信不信，当你们追求赞美的时候，你们就在回应造物主了，并不需要你自己直接成为造物主，不是这个信众主内主内。 那这个你就看那个伽利略，那个日心说。那时候以前地心说，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这都是很重要的贡献， 对吧？你像宗教的那时候，宗教那是就是说他 肯定把它灭了， 神学法对吧？ 不是教会的错误， 然后人家说哎你错了吧，是啊， 教 会错误啊，但是上帝怎么说不知道。 牛顿你的这个鼓舞的，当时的欧洲的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做的是就是方才说的这个启蒙，他是用神之光来启蒙还是用理性之光来启蒙，他是不是基督徒，他的用的是什么方法来启蒙，对不对？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用的是理性的光芒来启蒙，和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还是用的神性的光芒来启蒙，对不对？这也是我的理解，是根本是在这儿。 因为那几个让我打断，那直光启蒙很简单，我们知道谁是谁，耶和华，对吧？ 对。 用理性之光的启蒙，那就谁的理性？啊，那就是人的理性。谁的理性？ 谁有权威，谁就有理。 那就是统治者的理性。 统治者的理性，对不对？ 宇宙真理。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根本在这儿。我的理解， 所以当用人的理性来选择的时候，我来 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你要系统看， 用神的理性， 你不能隔断这个历史来看，你要系统看这段历史。 就是因为系统来看，你要追根溯源，你要追到它最根本是怎么回事嘛？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看，跟你说， 道家、老庄、伊斯兰教、佛教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知识分子的特点呢，它就是理性啊。我们在批判理性主义，但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理性，所以理性它不盲从。或者说，你突然叫我去信某一个教，那你要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信它？其实我最近发的那个在公号发的文章，我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中国现在这么一个如此的腐烂、如此的崩溃、如此的面临这种尖锐的社会危机。他必须有一个力量来救赎他，谁？他是谁？儒家行不行？佛教行不行？老庄这个行不行？伊斯兰教行不行？ No， 统统被我否定。所以我认为现在只有一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我承认这是一条最难的道路，难，这是最难的道路。 容易的事不值得选择，是吧？ 我用通向石门坎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来暗喻中国要选择基督教文明来救赎社会是如此艰难。 好的，我们静一下陈老师吧。